stay with me forever. But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and the twos and the fours, they left me dizzy. Oh, won't you please forgive me? I'm no longer here. When the lights come on, the girl I thought I knew was gone. With her, my heart, it disappears. I no longer hear the music. All the memories of the fights and the nights and the blue lights, all the kites we flew together. I thought they'd fly forever. But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and the twos and the fours, they left me dizzy. Won't you forgive me? I'm no longer here to meet. Music When the Lights Go Out， 这首歌也是来自非常经典的一个乐队，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浪子乐队。那当时这个乐队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在上个世纪，对，公元2000年的时候，去名声大噪，但当时也是非常短一段时间就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当中了，所以是非常的可惜。听到这种英国的摇滚乐队，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吉他的编配是非常注意的，而且整个乐曲的协调性也是非常在意。那继续来听歌，刚刚漏掉一个摇滚乐队，是美国的摇滚乐队，他们就是林肯，没错。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在他们的演绎下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这首歌先听为快，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吧。 Surface.